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4集。这日正百无聊赖地揪着花坛里的花，蓝姑姑跌跌撞撞地跑进藏书楼，大喊道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什么事儿？ 夏侯烈扶住蓝姑姑问道。谢金兰也走了过来。 莲香，莲香。 莲香怎么了？ 谢金兰问道。 莲香，大夫人说莲香下毒害他，要把他打死。少爷，您快去正院，莲香已经被拖过去了。 夏侯炼和谢金兰对视一眼，连忙往正院跑，只求正院的人下手慢点。路忽然变得很长很长，谢府大得出奇，回廊弯弯曲曲，像是阻挠他们快点到正院。假山假石横亘中间，阻挡去路，以往风雅的园林山水此时此刻都面目可憎。夕阳红彤彤地挂在天上，天际像被火烧过似的，一片触目惊心的赤红，偶有飞鸟飞向云霞，像一头扎进了无边的夜火。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正院的门洞，两个仆役抬着一具蒙着脸的尸体走出了门槛。转弯的时候，尸体的手从被单底下露了出来，那是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，白生生的，食指如削葱，一根倒刺也没有。夏侯炼看见那只手就崩溃了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冲上去要抓住那只手。莲香素来宝贝他的手，洗衣服洗碗的活都不做，只做点针线活。他说他那只手是要帮谢金兰编络子绣花纹的，糟蹋不得。他每日清晨要用香膏擦手，每隔几日就要修剪指甲，这样宝贝的手此刻指缝中都是木屑，那是他被打的时候在木凳上掐出来的。夏侯炼想起他的娇气蛮横，又想起那日他偷偷跑来柴房给他送馒头和水，俏生生的笑脸还历历在目，转眼间人已冰凉了。几个仆役冲上来拉住夏侯炼，把他按在地上。夏侯炼使劲挣扎，眼睁睁地看着莲香被抬远。萧氏戴着面巾站在台阶上，目光漠然地看着谢金兰和夏侯炼，面巾是半透明的纱，隐隐能看见他脸色几个红色的小点儿。 这个丫头下毒害我，我让刘管家用的刑。谢金兰，你待如何？ 萧氏隔着门洞和谢金兰遥遥对望。刘管家？哪儿来的刘管家？他不是早被邱大哥奸杀了吗？夏侯炼疑惑地转过头，瞧见院子里那个本应早已死去的人，脸上挂着熟悉的笑容。那个笑容属于秋意。一阵胆寒充斥了胸腹，夏侯炼的脊背一点点地泛起了双毛。伽蓝刺客所经之地必定血流成河。他想起了那日秋叶和东厂番子的交易，秋叶扮成刘管家是来杀谢炳峰的吗？ 我怎敢如何，不过来送旧仆一程罢了，夫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？ 谢金兰推开仆役，拉起夏侯炼。 哼，谁知道这丫头下毒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 哦，我指使的又如何？夫人要连我一并打杀吗？ 谢金兰冷冷道。 你。 谢金兰转头对夏侯恋说道。 你先回去陪着姑姑，我去送送莲香。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深切的悲哀。夏侯恋握住谢金兰的手腕道。 帅。 谢金兰摇摇头，低声道。 我没事。 夏侯恋点点头，看了秋叶一眼。秋叶朝萧氏做了一揖，远远跟了出来。夏侯恋走到花园的时候，秋叶追了上来。 秋大哥，你怎么扮成…… 秋叶用食指抵住夏侯恋的嘴道。 嘘，诸事莫问。 夏侯恋扭头就走，秋叶无奈拉住他道。 那姑娘没死。 夏侯恋顿住了道。 你说什么？ 秋叶眨眨眼道。 我知道他是你的小玩伴，给他留了一口气，只是不知道腿脚能不能好利索。 夏侯恋感动得无以复加道。 邱大哥，谢谢你。 小恋，你现在还想当刺客吗？ 秋叶摸摸夏侯恋的头顶道。 我其实山上没什么不好的，就是小了些。可这天地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囚牢啊。邱大哥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愿意让我当刺客？段叔这样，你也这样，我真的不合适吗？ 合不合适要问你自己，我怎么知道呢？ 秋叶笑了笑，他推了推夏侯恋道。 好了，快回去收拾行李吧，你叔来接你了。 夏侯恋张目结舌。 什么？这么快？ 要得到一份欢愉，便要十分痛苦作为交换。若已经得到了一份欢愉，便要十倍的痛苦作为偿还。谢金兰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他没有想到上天竟苛刻至此。他站在院门口，看见夏侯恋背着包袱，旁边立着一个壮实的男人。男人身长八尺，宽脸膛，皮肤黝黑，大冷的天还撸着袖子，露出手上结实的肌肉。他显得有些局促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比旁边的夏侯烈还不体面，正东瞧西瞅，打眼瞧见谢金兰，他转眼问蓝姑姑道： 这是？ 蓝姑姑还暗自淌着泪，见谢金兰回来了，忙擦了擦眼泪，欠身道： 少爷，小恋的爹来接他了。 男人爽朗地笑道： 哼，原来是小少爷呀。 他从兜里掏出一包油纸包着的松子糖递给谢金兰，一面道： 哎呀，这段时日打扰小少爷了，小的是小恋的爹，当初小的把他卖进府来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这家里颗粒无收，女人又养了个娃娃，哎呀，幸好现在手头宽裕了些，便紧赶着过来赎他。这孩子有造化，听说他已经被一个大人赎身了，小的这便带他走了。少爷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 他和夏侯恋肯定没有对好口供，两个人说出的由头完全不一样。夏侯恋的表情有点尴尬，谢金兰没有理那个男人，只问夏侯恋： 你要走了？ 嗯，是要走了。 男人悻悻地收回松子糖，抱着手等他俩唠叨完。 东西都拿上了？ 拿上了。 如果我要给你写信，要写到哪儿？ 夏侯恋望向段叔，段叔有些头疼，暗道这小屁孩事儿真多，陪着笑脸说道： 哎呀，这可难办了，我们那犄角旮旯地儿收不到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